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天气情况以及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2.2摄氏度，预计呢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的天气会以晴为主，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早晨呢会有轻雾或雾，能见度比较差。不过上午随着北风加大，雾气会很快消散，驾车出行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或雾，偏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3-4级。阵风6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8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呢，虽然风有些大，但是能见度逐渐转好，空气清新，登山气象指数13，比较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明显，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到2级之间。今天北风明显，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偏热。另外呢，今天白天晴空少云，紫外线气象指数呢是4，照射强度呢属于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周一早高峰加上中非论坛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限行，我们看一看目前在城区主要环路呢还有哪些路段呢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大家也注意规避。在西部地区呢，西三环路呢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的桥区一直持续到花园桥的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月坛北桥桥区。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小街桥一直持续到北二环路的德胜门桥。在北三环路呢，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东向西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呢是从太阳宫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蓟门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地区，目前呢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路的刘家窑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金广桥桥区。而在东四环呢，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惠桥桥区一直持续到朝阳公园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天呢还是挺好的啊，只是呢风有点大。那么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一周呢天气都是晴朗的，那么个别时候呢可能会刮点小风，不过有句话讲吧，这个小风一来呢就证明着秋天真真的是到了。 现在咱们再看天气报啊，这个每天早上您听我们节目之前给您播的时候，之前都是受东南暖湿气流影响啊，在未来这段时间里我们这词儿比较多的会出现受南下冷空气影响。 而且再下点小雨的话，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是 秋天已经到了啊，大家该注意什么了呢？ 贴秋膘啊， 春捂秋冻好不好啊？这个好吃和不好 吃 的啊。好吧，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啊，需要我们的听友们帮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看着窗外的好天气吧，老憋着出去玩哈，可惜没时间。 是啊， 但是呢你细琢磨 啊这两天忙完中非论坛的事儿之后 啊 跟着就快到了中秋。 对， 中秋这假一放再忙活两天，夸到11了，哎呦喂！ 你这就是存心想让领导听见你现在心已经飞了， 不是 不想好好工作了？ 不是，其实领导的心也飞了，领导也是人嘛， 都是人， 他们也需要休息嘛。 哎、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子过得真快，你想11一过，跟着就11月份，马上大家准备新年的愿望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今天问题也挺多的，每每到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忙得手忙脚乱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就是首都机场快线东直门发向机场最后的班车是几点钟？ 嗯， 哪位知道的话呢，麻烦您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他留电话了，13693124846，13693124846。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登录机场的官网是可以查到的，很准确的时间、啊、 咱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类似的这种 APP 啊，包括像这个地铁通这类的，是直接和我们各个城市的地铁公司，等于是人家官方合作推出的这样的软件，也都是免费的。而且啊，您直接下载下来，它就会把每个地铁线，像北京来讲呢，很多线了，十几号线，然后加什么机场线、亦庄线、什么快轨、S1 什么都算上啊，各个车站的首末车，然后以及全天几点几分有车，在这里面都能够查到。您这儿说着这问题，我这手一直没闲着，嘟嘟嘟嘟，我这就敲着。 那你说一下呗。 东直门往机场方向开的最后一辆车是22:30，也就是晚上的10:30从东直门发车。 好，那你这是什么 APP 啊？ 就叫地铁通 哦， 中国地铁通。 大家 直接下一个 记住了没有啊？拿着智能手机的啊，可以待会儿下一个。这样的话呢，不光是您查这个就是航线，还有这个班车什么地铁，应该都能查到。 他给您设置，就好比说我现在从这儿，我好比说我要去这个国家图书馆，我就输入建国门起点离咱们这儿走啊，国家图书馆，然后可以怎么换乘，怎么换乘，几分钟在哪儿走，这个时间最省，他给你列出了几个不同的选择，你自己参照这个来。基本上除了早晚高峰，有时候在站里头换乘这个时间会超出我们想象，会超出预期以外，别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精确到就是半分钟以内，没有误差。 嗯，叫什么？ 地铁通。 行， Metroman。 大家记住了没啊？可以下一些特别好使方便的软件，有什么地方一查就特别清楚了。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岁数大了不会使，那您该问我们，问我们啊。 哎、对对对， 我们帮您查完 给您解答。 对，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说请问一下大家伙儿，就哪里有给自行车拿龙拿跳的修车师傅呀、啊、他在东四。什么叫拿龙啊？ 嘿，你听我 拿跳， 王德成跟丁委员说的嘛。 啊， 你等着，我给你拿的龙，就是你这人呢， 修理修理的意思是吗？ 不圆了，轮子瘪了、 哦、 咱们说这轮子已经整个歪了，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同心圆在这绕着一个转了， 这种时候拿龙的师傅嘣嘣嘣嘣嘣两边一敲，还最后给你恢复成一个很标准的圆形，让你可以骑。咱们现在啊，随着自行车越来越便宜，都甭说车到了已经需要说轱辘龙了的这个程度，一般有点小毛病可能很多人就都选择再换一个了、 哦、 所以这类的业务会这手艺的师傅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这个自行车它怎么就能把轱辘骑得不圆了呢？ 压了或者踩了摔倒了，旁边有人正好过没留神一脚踩在这上头了，你要赶一个胖子 哦， 那 这得多少斤胖子呀才有这 水平？真不用太多，季彤那样的就可以给压下去。 你说季彤是胖子这是你说的啊。那什么叫拿跳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哦、 我就光知道拿龙。 哪位知道什么叫拿跳啊？麻烦给我们也普及一下这个常识啊、 哎、好好学学。 对、嗯、但是如果哪位知道在东四附近呢还有干这个活的师傅，也麻烦您跟这位听众说一下，或者直接把这个地方呢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对， 他留电话了啊，是13520569345 13520569345。我突然发现咱们节目啊，除了是一个给大家讲一些新鲜事物的节目之外呢， 啊， 也是一个经常可以让我们怀旧的节目， 对对对， 嗯， 以前其实就是走街串巷，你要说东四，就非常确信东四路口就是那叫什么菜市场、 嗯、 旁边那块把角那儿就有一个修车的师傅，但这话说是25年前了。 现在那菜市场还在，但已经不叫菜市场了， 不叫菜市场了，对， 是一超市、啊， 超市 了， 对对对， 超市，但是它里面也有卖菜的， 对。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听众啊，他捡了一张公交卡。 前两天呀、啊，我朋友捡到一张北京中医药大学王颖的学生公交卡，麻烦您帮着这个转播一下，谁要是能认识这位朋友让他跟我联系啊，13520271173 13520271173、 嗯、 这类实名的可能人家本人应该也是，就是如果找不着，对对对，可能会去挂失，也但是您这热情非常谢谢您，要是能赶上没挂失之前听着了拿回去，这不是更是好事吗？ 对，那我们也顺便提醒大家、嗯、就是一旦说我们的这样的卡啊，甭管什么卡吧，特别是银行卡啊， 嗯， 什么身份证丢失的话，没有机会找的话，第一时间赶紧挂失啊。 普通公交卡不记名的那种挂不了失，那就真的是只能是损失了，普通的那种， 那就提醒您收好了、啊、 收好了。对， 好，来看下面这位听众啊，他打算租一大库房，跟哪儿呢？在朝阳区的金盏村周边，想求租一个100平米的库房，谁有闲置不用的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13522181303 13522181303。 这儿呢有找人的啊，这位叫张香河还是张向河啊，就这多音字啊，这个叫什么相相见的相是吧，张香河寻找曾在南海舰队海口水警区当兵的李银生、白建国、杨立忠，几位战友呢原来呢是住在前门大街朱市口一带，但是现在呢失去联系了，有知道他们的朋友能帮着我们搭个线啊，很怀念这些老战友们，电话呢是13662198024 13662198024。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求助啊，他是想向听众朋友们打听一下啊，他是6月份呢刚刚装修完的房子，说现在呢打算入住，但是呢又担心甲醛超标，想问帮友啊，就是什么地方有专门测甲醛的，能不能告诉他一下，他想入住之前呢测一下这个甲醛的情况，电话地址都可以啊，13681494281 13681494281。 嗯，像这种其实您要是说一下您家大致在哪个位置，我估计咱们热心的帮友有的家里面有那个简易的家用的检测仪的朋友，可能您这挂了电话人家奔您那儿去了。 那个准吗？ 他当然不可能像正式的检测机构、 就是、花钱的 那种、啊、哎，对对对，那人家是很详尽的，能精确到什么每立方米0.0几微克， 有专门那么一个机构叫什么来的， 好多这种机构呢、 嗯、 但是呢咱们日常说您就是求一个安心的话，拿这种家用的小测量仪，甚至于现在淘宝有那种就是测甲醛的那种纸盒，就一片纸抽完了你看它变不变颜色，就知道屋里面哎这个甲醛的浓度是否高到了影响健康的程度，您要说正经给您出报告那种，那一个是有费用，一个是人家的这家伙事儿也多，你得带着好多东西到那儿去，什么提前关好窗户，然后什么让你空气循环多长时间、 嗯、 那是人家就是一个科学的了，等于是给您出一个可以去跟人打官司用的证明了。 其实要北京说这种花费啊，就花钱的这种机构还是挺多的， 是 还是挺多的啊。大家如果测过的话，你也可以跟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啊。 嗯， 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哎呦，您还是挺赶趟的啊。现在是那青皮核桃下来的时候，对吗？他已经开始吃上了。 嚯，青皮核桃啊！ 他说这个青皮核桃那个汁儿啊，不小心被我沾到皮肤上了，就那黑的那个。那好多人不是剥那个皮吗？ 哦、 那手都黑了。 哦。 说怎么能够让它掉色掉得快一点呢？说现在都黑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是比较懂的师傅说过啊，说这个其实如果不爱的话， 甭管它是吧？ 甭管它，再慢慢经过洗什么洗澡洗手，它也就掉了。 对。 但是呢，有的人就是在意这个，因为它黑的手那很难看。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方法能够让这个黑色儿，它不是掉衣服上了，它是掉皮肤上了，掉得快一点。 你知道这类似的经历我有什么吗？给那个打印机换墨盒 啊， 打印机现在那种彩色的那种照片打印机，它那种都是就真的是放在那个相纸上是固色的，你知道，就是什么水什么酒精什么的根本下不去，在换的时候不留神有那个漏的地儿蹭到你那个手指头上，哎呦，就是怎么洗也洗不下去，而且那手你知道它那墨盒一组啊，蓝的红的黄的黑的什么色都有，弄得我这手五色黄，看着呢自己也觉得难受，但是怎么洗洗不下去，过后我怎么样子想开了， 嗯， 我这么洗都洗不下去，那我摸大馒头肯定它也不会蹭到我的馒头上，我就不洗了。 对，就是说如果说不碍事儿的话吧，基本上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时间长了您经常洗手它就掉了。如果说您真的特别着急，您可以考虑用一点醋或者是盐搓一搓、 哦、 这是之前我们听众分享过的问题啊。对、有没有就是种核桃的朋友啊，您以前剥核桃，那您不小心蹭到皮肤上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也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他希望能够快一点把这个颜色掉下去啊。下面的问题啊，就是还挺专业的啊。 嗯， 这位听众啊，想问，他说这个过期的大豆低聚糖口服液能干什么用？ 嗨， 什么也不能干，您直接扔了吧啊！这没得聊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植脂末，放在还在保质期内 啊， 除了放在咖啡里，还能怎么用？ 哦，现在啊，放咖啡里头。人家讲究的人人都不用植脂末了。 您都知道它是植脂末了，你也知道植脂末是干什么 使的，是什么东西， 你还非得放它干嘛呀？您家里没有奶吗？您说您想喝咖啡，不喜欢喝那苦劲儿酸劲儿，那您倒点这个鲜奶不就完了吗？您非得放着植脂末干嘛呀？那个东西不存在什么糟蹋不糟蹋的哈、 啊、心态上我跟你说，就家里有时候定期咱们整理那个药抽屉、药箱什么的，哎呦，你说这要是发现一个什么感冒冲剂什么的说过期了，那也就真扔了。 喝两包是吗？ 这不能喝两包。但是有时候你啊，我跟你说，我要看，哎呀， 你那么鸡贼，能扔了？ 藿香正气快过期了 啊 我真有事没事我就给他吃了得了。 那也是快过期，最起码它是在保质期内呀 是 您那已经都过期了，您还说能干什么用？ 对， 它又不是说过期的酸奶牛奶，说咱还能蹭手上，您赶紧扔了吧啊！那个植脂末，从我们 健康 的 角度，对 以及健康的角度来讲，也不建议您放。您喝咖啡，您放点糖， 放点奶， 哎，没有必要放那个植脂末。 反正脂肪酸类的东西呢，还是 这能躲都躲。 生活中有的地儿躲不开，那蛋糕可能的确有这东西，它口感好，那您吃也就吃了。但是在家里，咱们有选择的时候，能不选就不选。 嗯，离它远点啊。好，下面这个问题好像也挺专业的啊，挺线路的。 多么好的天气！多么好的生活呀！ 你是要搞事情是吗？ 现在得有这么一个 title 啊。 嗯， 又来麻烦大家，住房电线线路这玩意儿有没有安全使用期限呀？到底是多少年的呢？我们家住这楼啊是98年盖的，现在要是装修的话，是不是该把那些旧的线路更换成新的大容量的线路呢？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这更换的线路，听这个装修的工人们也给我介绍了，说有两种走法，一种是明线，就挂在外头的，一种呢是埋在墙里的暗线，到底哪种更好？而且他们这介绍的我也不太听得明白，还是相信咱们帮团的大伙儿给的指导意见。 嗯，咱帮团里有一些老师傅啊，之前是这个做 电工 的 对对对， 或者是弄线路的，但是不知道过去那会儿和现在这会儿还一样不一样？现在动不动就智能，动不动就高科技，但是这墙皮里头的事儿，咱也不懂啊！快给咱爸打电话呀！咱爸不是干这个的吗？ 对对对。都传给我了。我替他人说。 但是现在和过去一样吗？ 整体的技术上啊，在走电线上，现在无非就是多了一个咱们所说的这种暗线的走法。明线早期的时候就是在墙上直接钉这个木头啊，然后把这个线搁在里头这儿。但是呢，咱们随着后来电器功率越来越大，电线有时候有发热的现象，不再用这种方式了。现在呢，咱们埋在墙里面都有这种套管儿啊，握在这个里面，从电线从这个管里头走。明线的话也是在墙上贴，然后外头再拿一个壳给它扣上啊，都是用的这种阻燃的材料，就即便说有什么这种意外热量发出来了，也不会说真的因为这些材质引发火灾，前提是我们选合格的这些装修公司，合格的电工来给您做啊。老的98年盖的楼，的确那个时候有一些楼的这个电路系统没有进行过扩容，现在随着家里面这种大功率电器越来越多啊，空调啊，大的这种冰箱啊，微波炉啊，这些还有包括电熨斗什么的，真要是赶上全楼的人一起使，那的确这负担比较重。所以咱们北京市政府层面其实呢，陆陆续续的近十年来已经对很多的老旧小区进行了线路的改造。我爸他们那儿那个楼也是，您说您这98年的啊，我父亲家里面那楼是92年的房子，在大概五六年前就进行了这个改造，从原来的每户10安现在扩到每户40安，那就基本上正常家用是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您这个事情不是您自己一家改就可以的，如果说您这儿没有小区没有进行统一的改，您去跟居委会咨询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电路还是否能够维持我们全楼的人，如果说真有大功率电器的话安全运营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至于您说明线好还是暗线好啊，各有千秋。明线出了问题检查更方便，但是不够美观。现在家庭的装修主力的思路我们都已经调整成暗线了，然后暗线呢也很方便，因为现在都有管儿，不至于说哪块坏了需要把墙凿了去修，这根管儿只要还是通的，没有说很长时间里头积了很多的什么墙灰，这种情况下疏通都是没有问题的，换线路也很方便。我建议您还是选择暗线好看一些，不过价钱会比明线稍微的贵一些。 贵点，但是它不踏实嘛，是吧？暗线可以啊，别暗算就行了啊。行了，这位听众呢也留电话了啊，咱们哪位听众呢，这个家里这房子年头差不多，然后你也刚装修完，有什么好的意见咱们分享分享啊。电话是15210858827 15210858827。这位听众啊咨询了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人，他说大腿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在家里面保守治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能不能全腿还有侧翻，说哪位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吗，能够给我讲讲吗？他这个保守治疗是什么意思呀？ 没有开刀，等他自己慢慢的 长伤。 如果已经粉碎性骨折的话，我不知道您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类问题真的没人能帮您，除了医生以外。 对啊，这都您说都是 粉碎性骨折。 对、这个粉碎性骨折是您自己判断出来的，还是说你已经上过医院了？ 对， 如果说您已经上过医院的话，大夫判断了的话，说可以在家保守治疗，那是 OK 的。 对， 但是好像很少听这样的案例哈。 一般粉碎性骨折呢，的确是这样，就是包括医生，我跟你说，这真的得是各个医院里面的顶尖的那几个专家呀才敢下这个手，因为粉碎性骨折有的的确是那个骨头啊都已经在这个肌肉里面分布的哪儿都是，很需要细心一点一点的去调。如果说保守治疗，人家一般来讲可能也就是说等肿消了过后咱们再去考虑一个最好的处理方案，不是说咱们彻底就这样了。我觉得您还是先去医院听医嘱，他应该如果说让您保守治疗回家的话，一定会给您相关的建议，这个真没有人能轻易的说旁边什么几句话交给您。 对，这不像说我有点胖我要减肥，或者我有点 事 我想增肥，咱慢慢来不着急，很多挺着急的事大家别自个儿给自个儿耽误了。 对， 真的啊。电话他也留了啊，67244298 67244298。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来看一看今天转的东西。头一样啊，就是一个我听您这介绍我都一机灵，转让一台惠普 120NR 大型打印机，人说了可以打印婚纱照等大照片，那得是那种婚纱照，起码我觉得得40寸吧，20寸 我不能弄一小的。 有需要的请电话联系，但这种东西您最好还是把价钱说一下，我估计这东西都是那种专业的那种器材啊。173-1049-2269 173-1049-2269，东西呢在房山城关。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舒华牌的跑步机，有九成新，原价呢是1200，现在半价600转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看看货，东西在东直门附近，电话呢是15701325381 15701325381。 嗯，这位听众啊，就是搞事情啊，很会给自己宣传啊，他先说免费送工艺框架精美画后面是啊，转让麻将牌，中号苹果绿28，大号58，特大号118，他家里富裕一些麻将牌啊，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13439708272 13439708272。 您这是彻底要和过去那一段疯狂的岁月挥手了吗？ 没有，买新的了，麻将桌这是我猜啊来继续吧。 转让苏泊尔22厘米蒸煮多用锅，荣仕达多功能煎烤机RD-D， 这是型号，全新的，未拆包装，原价是200多一个，现在呢200块拿走，电话呢是18910037398 18910037398。 那按你的意思，这转锅的转碗的是不是 不过了 呢？好，来看这位听众啊，东西挺好的，但是不知道大家伙现在还稀罕不稀罕了啊全新的万利达叫做 MDVD -6800歌王 DVD， 里面有20000首歌，两本歌单都挺齐全的啊。打算200出手，在广渠门附近，电话是1561154995115611549951。今天、明天住在这附近的朋友， 出行不是很方便， 尽量别出门啊，最好咱们约着过两天啊，因为可能他经常会出现临时的交通管制啊。 对，嗯。这位朋友转让折叠圆桌一个，有80%新，25块钱，有需要的朋友联系电话13651344978 13651344978。 嗯，这位听众呢有好些个花盆啊，君子兰的专用花盆，它有50多个。 嚯， 您家以前是开花房的吗？花房姑娘是吧？是不是有一首歌叫这个？ 有啊， 说上口是30厘米，高25厘米，转让价格呢每一个18块钱，全新的没用过，那指定是干这个的了，现在不干了哈。但是花盆我们家里都用得上啊。 对， 还有位听众呢说，不，他还有 东西， 紫砂花盆，说有3个，上面那口呢是31厘米，高是55，100个，这个贵是吗？ 嗯， 紫砂的贵啊， 对， 还有一些君子兰的 剩下的花盆，就之前那是没用过的新的，这回是 用过的 剩下的。 总而言之，就是好多个花盆啊，都挺专业的花盆。电话是13436804156 13436804156。 这位朋友转让家庭闲置的，您家里头闲置这东西啊，美术素描用大卫石膏人头像，63公分高，50块钱转让。还有2个篮球，7-8成新，25块钱。 嗯， 家里又有篮球又有石膏像， 文体 竟然 文武双全， 能够共存也不容易啊。 好吧， 联系电话是15811049018 15811049018。 行吧，还有30秒，我们再说一个啊。这位听众啊说，谁需要石棉瓦，说刚从房上拆下来的，1块钱一块，说价格还能商量啊，说您自个儿来取，他在八宝山地铁附近，电话是13439260927 13439260927。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现在是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发送到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您那自行车拿龙拿跳啊，说很多的自行车商店都是可以坐的、 哦、 但是呢是收费的、 嗯、 对。还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一地儿啊，说在潘家园河口劲松路西口，说那儿有一师傅呀修自行车，说拿龙的手艺不错，离东四反正有点距离哈，有点距离，但是问题是现在找不着啊，你就只能过去是他找咱们，现在只能咱们找他。嗯， 你猜他写的潘家园河口劲松南路西口其实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潘家园河劲松南路西口，他手写的那个河拆成了两个。 哦，我也是醉了。好吧，就是潘家园和劲松南路西口这俩地儿， 对， 都有是吧？行，来，我们再来说说那个手黑了的朋友啊。 嗯， 手黑没事啊， 心别黑就行了。 不会的，我们的听众心都敞亮着呢。嗯，大家主要的意见就是说它洗不掉，因为它是那种黑的氧化的颜色 啊， 就是单凭我们说拿什么洗手液呀、洗涤液洗，你肯定洗不掉，而且呢洗多了会伤皮肤上的油脂，说只能是慢慢来，用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蹭点醋啊，用点盐呀，可能相对来说会好那么一点儿啊。还有说没招，说只能经常洗手，靠人体自身的皮肤表皮的代谢慢慢老化脱落，那就没了。 嗯、对， 这层等于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对，还有听众说，如果你不怕那个磨的话啊，你可以往洗手液里掺一点沙子，其实也就是加快那个 磨损， 但是它会磨手。您是要手、 哦、 还是要色儿？您自己衡量一下吧。 这个选择不难做吧？ 对啊，就是说你特着急就想让它颜色掉下去，那你 就得忍着 拿沙子，但是它磨皮肤啊。 对 啊，女人手它是第二张脸啊， 对 对 是吧？洗过之后还得好好保养，反正您自己斟酌啊，方法就是这些方法啊。嗯，有新的问题啊，这个都跟手机有关系。这位听众说，我原本呢是想求购一个天宇 S2 手机，但是事情是这么个事情。 嗯， 他原来有这么一个手机，说前几年买的，但是呢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啊，不小心掉地上了，然后左上角摔裂了，当时屏幕就打不开了，但是呢他想把里面的照片给他找出来，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找，但是目前呢手机充电是正常的，他想问一下，他说我需要换屏吗？我不换屏能不能把它找回来呢？ 嗯，有这个，就是还真您这是个问题，为什么你知道？ 嗯， 咱们虽然说安卓的手机它是可以直接接到电脑上被识别成一个 U 盘的，但是有一些操作系统它呢把这项功能啊没有设置成默认打开，就是您还是需要在您的手机上进入设置存储里面，它会有一个选项是否把这个手机识别为一个 U 盘，就是当它和电脑连接的时候，有的手机是您不把它打开，您即便插到电脑的那个 USB 口也没有任何反应，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您就真的得把这手机屏幕真的修好了，重新设了这个功能才可以实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您不妨试一试，拿一根 USB 线直接把手机和电脑连一下，如果在电脑上能够出现一个盘符或者出现一个手机的图标，您点开进去是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些文件的，那个照片您去找什么 picture 啊 photo 啊 cinema 啊 image 啊等等这类的名字，反正不定在哪个里头啊，各个系统不一样，您都能找着您的照片， 就是得试试 试试 是吧，看看哪个方法更好，如果不灵的话还就真得先换屏， 真得换屏 是吧？ 对、 嗯、这个听众也留电话了啊，电话是1851095507818510955078，当然这事儿跟您要求一个新手机这是两回事儿、 啊、对对， 您得先把照片倒腾出来、 嗯、 是吧，您再换一新手机是吧。这位听众呢就想问一下，他说我这个三星手机里的应用商店啊一直没有办法使用、 嗯、 提示呢是无法连接到网络，他说我哪儿都没动过呀，他为什么他就没法用了呢，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另外呢他想问一下，就是三星的服务中心就是维修的地方吧在哪儿，说哪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他是在南城。 嗯，直接问后一个问题吧。前一个问题我也没辙。 好吧，但是他没留电话啊。 啊，那三星服务中心南城最近的在哪儿， 上网搜一下、 嗯、 最好是那个靠谱的地儿， 对 是吧， 最好是三星自己官方的售后。 对对对 嗯, 嗯，这位听众呢也是问手机的事儿啊，但是这事儿呢可能很多人也琢磨过，他说、 嗯、 这10块钱您就当友情赞助了哈。嗯， 好，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说，我想买一台家用两门的冰箱，想咨询一下大家，买什么品牌或者是型号的好？ 完了，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必须得凑够仨品牌才行。 不是，关键是这个，就是说一些家用电器吧，它其实很和您自家的一些情况有关系，比如说您家人口， 对， 您家做饭的这个频繁的程度， 嗯， 是不是？您说您不怎么经常做饭，那我们就来一个小点 的 普通的， 对对对。 您说您天天做，冰箱里面老是满的，那就来一个好点的。 对， 所以这个得根据您家自身的情况啊。张女士也留电话了，电话是13521129426，13521129426。所以说选择家用电器其实也是个学问。 对， 那我们也会陆续请一些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大家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会学到一些常识啊。下面这事儿就得问大家伙了，我是支不上招了。 我家买了个电饭煲，哎呦，我一看啊，这电饭煲现在这功能感觉不是光能焖饭， 当然了， 做汤做粥这就算了啊。我一看这电饭煲写着能做鸡蛋糕， 就蛋糕呗，或者面包。 哎，对， 鸡蛋糕听起来特亲切哈。 哎、对对对，曹子高，你说电饭煲怎么做蛋糕啊？谢谢大伙儿，我这教教我，这光是在这个壳上看见有这么个选项，但怎么操作我可全不会。 说明书里有啊。 其实是，您仔细看看，肯定它会有的。 您那个是新买的电饭煲吗？如果有的话，它一般有一个说明书，同时还会附带一个菜谱。 对， 是吧？那里面都应该有啊。但是如果说您是跟我们这听众求购的，啊，不一定是个新的，那也许就没这说明书了。那大家伙哪位会使啊？或者把您的那个经验，有的时候照着说明书做，未必能做成功。 嗯，对， 可能也会失败。 而且未必多好吃，那毕竟是那、嗯、这不是专业的菜谱， 那分量都是掌握不好 啊, 啊。 电话是17600816215，17600816215。接下来这事儿呢，得请大家帮个忙了啊，看看哪位有。他说呀，我老妈呢一直卧病在床，然后呢一直陪伴老妈妈的一只大黄猫，说走失了一年多了。他说我妈一直就惦记这猫，特别想念。 哦， 其实是这样，就如果说这个猫的年纪到了啊， 嗯， 它有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自己走掉。 对对 啊，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未必是说它丢了，它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啊。总而言之呢，是老妈妈很想念这只猫，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再给老妈找一只跟它有点像的猫，继续陪伴老妈。说哪位帮我家里面有闲置的小猫，最好是黄色、白色、长毛的小猫最好，说收费也可以，就人家求购也可以啊。 嗯， 他说请微信跟我联系，微信号码呢是13718094320，13718094320。 我记得你不是怕猫吗？你怎么还知道猫的这个特性？ 我姥姥家养猫。 哦， 我怕，我不能说为它我不去姥姥家了呀。 哦， 啊，我也没有那么怕。就相比较这个狗和猫来说，可能 跟狗能亲近，跟猫可能差着点， 是 吧？ 猫我得适应一会儿，我得鼓起一点勇气啊。 嗯，但是就我挺多年，就是小时候是知道猫有这个特质，但是就这些年这个 现在的家 不讲义气的猫 还有没有了，就不太清楚了啊。我们这里经常有听众会送出一些猫， 是， 哎，如果您家那个小猫啊，刚好啊，就是想送给喜欢猫的朋友，颜色呢也能够对得上的话，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然后去陪伴他卧病在床的妈妈。 嗯， 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互帮互助的精神啊。 看看我们帮团速度的体现，三星官方手机维修点啊，这个您说南城那儿这个太难了，我没辙。这位朋友说了，东三环中路，您坐300，在双井桥北下车，下车以后上过街天桥，下南边的桥啊，两侧都能下。维修点就在马路东边，下了桥您就能看到。他说这我还真有印象，你别说，就开车经过三环的时候，双井那边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三星自己的那个维修中心的大招牌在那块立着啊。 谢谢大家了啊。 嗯， 刚才有盒子皮蹭手上了，这位是染发膏蹭柜子上了。 嗨，染发膏蹭柜子上了。 他是说我昨天在染发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是弄到那个洗手池下面的木质的白色柜子上面了。染发那个颜色不是黑色的吗？他说那个能不能给它擦掉呢？ 哎呦，染发膏。 那个白色的柜子确实好看，但是它确实娇气。 嗯， 就之前我们说有一些简单的小脏的东西啊，可以蹭点牛奶什么的擦。 嗯嗯， 但是这个染发膏 它这个化学的我就不清楚了、啊、 真是对、嗯、它会不会而且那个气皮什么的也会对我就担心这个它渗到底下一层那您怎么擦也没用了那得夸出来等于是 嗯可能有点难度啊也问问大家、嗯、下面这位听众呢说这个人民币100块钱和52块钱都是全新的 他这是之前咱们老的那一套 嗯、 就是80版那版的100元和50元连号全新的他说想问问市场上大概是多少钱这个请给介绍一下这个东西根据您的这个品相包括您觉得说连号全新的是多少张10张连在一起100张连在一起这个都有不一样的价钱和报价而且即便说啊是您这一套它也有不同的年份所出的编号的所在那个位置也不一样这些都有细微的差别您没有办法说只提供一个信息说150连号的就能给您报价收藏市场上这类东西讲的太多了 对、所以收藏的东西确实不太好说啊有的时候即便是说的也是一大概齐除非是人家特别懂的而且是专门干这一行的专家 对 才可以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这还有好多听众要求购一些东西呢我们先说一下、嗯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二手的台式电脑希望主机质量好一些价钱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390-106-2395 这位朋友呢求购二手钱柜牌的一抽屉一门的小铁皮柜子这家伙叫钱柜铁皮柜子高65公分那种有点像床头柜有闲置此物的朋友请您联系还一定得是这个牌子的哈微信号影子 YINGZI 60207557影子的全拼60207557这位朋友呢想求购自考本科社会工作课程全部的最新版教材必须能用就点没关系便宜点就行联系电话呢是1324040799813240407998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电压力锅要求在90星以上希望价钱呢在30到80元之间电话是18701023329 18701023329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台天然气灶电话呢是15001207528 15001207528 都说了是吧 都说了 都说了啊、嗯、我们再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也在搞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很成功 很成功啊你们一定要多搞以后啊经常搞啊天天搞啊他说周六啊我和几位帮友啊出去采摘了说路上堵车当时呢这个导游为了活跃气氛就说让我给大家讲故事哎我的突发奇想借着机会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帮帮团节目把咱们给说了一下啊、 嗯、 说大家听了以后呢都特别喜欢说当场好几个人就加微信登了咱们的公众号而且还记住了我们的口号 嗯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他说建议大家以后旅行的时候啊多宣传咱们的节目太好了嗯这位听众呢也是说听帮团很多年了说原来啊是我母亲在听我就跟着我母亲一直听听到现在说这是一个传播正能量为广大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节目说我特别喜欢啊也谢谢各位老师您不用感谢我们 嗯 要想感谢我们 请去帮助别人 主要是谢谢我们的帮友们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反馈说感谢信说帮帮团的团友们我本来呢是打算求购一个马桶没想到这信息一发出啊那么多热心的听友给我打来电话虽然呢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但是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后我也有机会去帮助有困难的朋友 嗯 王先生听着这暖暖的反馈啊这个心里就更暖了啊今儿风大暖点就暖点吧时间快到了啊我们有听众呢还在回复我们今天的一些问题我们将整理一下有一部分呢会放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 嗯 还有听众说呀说你那个白柜子呀您这么干说你拿点什么呢、啊、拿湿毛巾把那个柜子上啊涂点烟灰说再擦兴许管事儿、 哦烟灰里面有什么成分能起这个作用？我在想科学道理。 好像烟灰确实有些能涂掉一些东西、 哦， 不知道它里面那些化学成分经过变化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 成分啊，不清楚了啊， 还得为这学抽烟，你这 对呀、啊，不是就没招的时候就可以试试嘛、嗯，是吧？只能是试试了啊。行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是北京榜样。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在此呢，再次感谢我们线上和线下互帮互助的帮友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张义彪，男，1987年2月出生，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员工。2016年10月，张义彪送快件时发现瘫痪的孤寡老人吴红靠辅助器才能勉强挪动，因收入微薄无人照料，家中脏乱不堪，他的心被深深刺痛，自此开始默默地照顾老人，洗澡洗衣打扫卫生做饭聊天已近2年。他的善举感动了身边的同事，被公司授予社会责任奖。 张向辉，男，1974年12月出生，北京新机场建设指挥部运营筹备部业务经理，负责应急救援中心前期筹建的张向辉，一年间梳理国内外最新标准300多个，翻译编写了近20万字的技术需求书，调查分析了国内大客流量机场的消防战队，重新设计的应急救援管理、指挥和作战体系已初步成型，人员培训计划也同步完成，为新机场顺畅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楚风，女，1975年11月出生，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编审，先后在海军工程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任政治教员近20年的楚风，教学研究两不误，立功获奖30多项。2016年到报刊社后迅速转型，负责编辑头版、党史、党建、高端智库等10多个版面。他编辑的领袖家风系列、18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解析系列、学习贯彻19大精神系列等引发强烈反响。 郭继东，男，1964年6月出生，密云区冯家峪镇西白莲峪村党支部书记。今年7月16号，暴雨导致村里房屋坍塌，田地冲毁，在城里的郭继东连夜徒步回村，紧急召集两委开会，率村民有序自救。7月22号凌晨，强降雨再次来袭，冲毁了护村坝。当村民因房屋损毁情绪失控时，他一句“有政府在”，安抚了所有村民的心。干群合力抗灾，感人事迹无数。 薛炳浩，男，1952年4月出生，丰台区新村街道富锦家园社区居民。薛炳浩是社区的能人，谁家的东西坏了，他一上手就鼓捣好了。退休后，他时有节能环保的小发明在社区推广。他利用灭火器、坐便器的上水接头、自行车的气门嘴等材料制成的家用洗车器，又节水又便利，大受欢迎。近期即便做了支架手术，他也歇人不歇脑，一心想着为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活动一结束，一位家住朝阳区的李先生说啊，前两天看新闻才知道，今年气温高，辽宁的刺身都热死了。我们家老爷子常年吃海参，这不能因为秋参要涨价就给老爷子断了海参呀。还有一位家住东城区的张阿姨打进我们热线说啊，我都连续打了几天电话了，怎么就订不到你们15块钱的野生海参呢？要是下半年真的涨价了，那该怎么办呢？ 首先啊，这位张阿姨您别着急，您的情况 我已经和接线部总监沟通过的，这两天他会通过4007106108的热线与您联系，具体情况他会帮您协调。其实啊，我们的服务宗旨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享购的平台订购到真正实惠的产品。 嗯， 就像这一次辽宁养殖海参大规模被热死的情况下，鲜鲜厂家不为利益第一时间站出来，要以15块钱一根野生海参的体验价格给全国的享购会员享受福利。 是的，对于鲜鱼鲜厂家这样的惠民行动，我们享购时间肯定是要给予全力的支持。 嗯， 如果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不是特别好打的话呢，也是希望您能够理解。那今天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来自于地中海的鲜鱼鲜海参，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一盒，这一盒呢是200克40多头左右，一般啊可以吃上三个月的时间。而本档的活动当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们，每盒海参厂家补贴1300块钱， 是 等于说呢，您只要花699就能够订购到一盒一级品的进口野生海参了。 嗯， 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花699元吃三个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这划算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每个野生海参就是15块钱。 对， 想想看，这15块钱您买杯奶茶只能够您一个人喝，您点份外卖呢最多也就只有一个大荤。但是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下半年节假日这么多，选择海参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呢营养也高。但是因为今年辽参下面受到了罕见的高温影响，专家预测今年秋参的价格一定会水涨船高。而至于鲜鱼鲜海参的价格定位，肯定是要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 对， 说白了，涨不涨价也不是我们说的算的，需求决定市场。但可以保证的是，今天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不仅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是免费赠送给您。4007106108 4007106108。 国国西最南，福建首席海风安逸568等级，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